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chapter 5, of course, 出差. And now we are on page 116. And you can see the title, Unit 4, Check-in.And arrivals, 入关以及呢到达 check in 呢通常是指的是到柜台做这个报到呢手续 and arrivals 这边加这个 arrivals 一定要加个 s, 就像 departures 离境 arrivals 到达，我们通常是在所谓的 terminal 机场的这个大厦的时候呢，可以看得到的这些字眼这样。好 ,Andrea checks in at Shanghai. 本来应该是 in Shanghai, 为什么用 at 呢？就是指的是在这个机场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下呢之前的对话。 Chapter 5, Unit 4, Check-in and Arrivals. Dialogue. Andrea checks in at Shanghai. Place your luggage on the conveyor belt, please. Okay. Oh, it's so heavy. 19.5 kilograms. Do I need to pay for excess baggage? No. Additional charges only apply for luggage over 20 kilograms. I will need to be careful when I return. Indeed. Here is your boarding pass, and thank you for flying Skyfly Airways. While waiting to depart, Andrea buys some duty-free items. Let's do some duty-free shopping while we are waiting to board the airplane. Good idea. I will buy my auntie some Beatrice perfume. It's so much cheaper duty-free. I will buy a box of these strawberry cakes for everyone in the office. Excuse me, ma'am. If we buy these items, can we collect them when we return? Yes.There is a reserve and collect pickup point conveniently located on the ground floor. Thank you. Andrea and Jeremy are looking for the baggage carousel after arriving in Florence. Can you see the baggage carousel, Jeremy? No, we should ask someone where it is. Excuse me, please.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baggage carousels are? They are through those large doors. Carousel 1 is on the left-hand side.And number 6 is on the right-hand side. Thanks for your help. You are welcome. 很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你们对话内容。在谈对话内容之前，还是要来看一下为什么要用 at Shanghai。通常在城市，我住在哪个城市要用 in。I live in that city. I live in Shanghai. 但是如果你坐所谓动车或者是高铁，那么如果是听到是 We are now, we are about to arrive at 郑州，它为什么不用 in 呢？它是这个 at 是指的是那个郑州车站啊，就是 train station 或者是 station, 所以因此啊，我们用的就是用 at, 就是这个道理。好 check-in clerk, 他讲话了，报到柜台，这个职员，就是柜员讲了，Place your luggage on the conveyor belt, please. 请把你的行李呢放在这个输送带啊 ,conveyor, convey 本来就是输送的意思。加个 ER 变成名词，这个 belt, 就是个带子。像 seat belt, 也就是座位的安全带 ,fasten your seat belt. 可是我们通常在这机上呢，我们听到都是 fasten your seat belt, 那是英式的英语啊， Fasten 是美式的英语发音，两个都可以。好，那么请放在上面。Andrea 就说 OK, oh, it's so heavy. 哦，好重啊。Check-in clerk 就讲19.5 kilograms. 他说是19.5公斤。Andrea 就说 Do I need to pay for excess baggage? 那我要不要呢就需要多付钱呢 pay money for...超过的叫 excess baggage 的行李就跟 luggage 一样是不可数的所以一件行李 a piece of baggage a piece of luggage 都这么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没有加 s No additional charges only apply for luggage over 20 kilograms 它不需要额外的这种费用的 charges 就是你要交的这种费用这边是可数的名词是加了 s only apply 只能适用于只适用于 apply for luggage 这些行李什么行李呢 that is which is over 20 kilograms 超过20公斤的行李是要额外收费的 charge 这个字呢也可以当动词用 he charged me $20 for the service 他这次替我的服务啊像汽车修理等等啊是向我收费$20，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charge me 然后加金钱。好了 ，Andrea 就说了，I will need to be careful。哦，这样子啊，那我必须要小心一点。When I return， 下次我回来的时候 ，Indeed， 的确 ，Here's your boarding pass， 这是你的登机证啊 ，pass 过关的这么一个证明叫 pass boarding pass。And thank you for flying Skyfly Airways. 非常感谢你呢，搭乘了咱们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啊。Skyfly Airways 这是航空公司，天翔航空公司。所以通常航空公司的名字专有名词的时候一定是加 S 的。比如说我刚讲过了，所以呢，深圳 Airlines, 深圳航空那个 Airlines 一定要加 S。好 ,while waiting to depart, Andrea buys some duty-free items. While she is waiting, 当 Andrea, she is 省掉了正在等候要离境时 ,depart 就是出发就等于 set off, S-E-T, 后头加 O-F-F. She's departing for Beijing, 她正在准备离开出发往北京出发就等于 she'sready to set out, set off for Beijing. She's going to leave for Beijing. 通常后的介词都要用 for 的。你不可以说 depart to Beijing. Andrea buys some duty free. 不要念成 duty, 要念 duty. Duty free 就是免税的这些东西。好了 ,Andrea 就说了 ,let's do some duty free shopping while we are waiting to board the airplane.他说咱们呢做一些的事情 do some shopping do the shopping 你不能讲 do shopping 啊，要加定冠词 the 或者是 some 或者 a little 这样用法 I have to do the cleaning 我必须要洗洗东西 do the laundry 啊，都是要加 the 或 do some laundry L-A-U-N-D-R-Y 就是送洗的衣服要洗衣服等等do the shopping, 等等这样的说法。好了我要呢咱们去买一些免税的东西吧。While we're waiting to board the airplane, 咱们准备要开始呢要等候呢登机的时候。Jeremy 就说 good idea, 好点子好主意。好下面就这样说了 I'll buy my auntie, 就是 my aunt, 或者是 aunt,Auntie 或是 Auntie 是英国人的发音 Auntie 呢是美国人的发音所以英国人常会嘲笑 Your aunt is an ant 你的姑妈姨妈是一只蚂蚁、啊、But my aunt is not an ant A-N-T 就是蚂蚁他们常常会这样开玩笑这样好买先生呢叫 Beatrice Perfume他说是买这个牌子啊因为有人可能会念成 Beatrice 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牌子所以这样念 It's so much cheaper duty free 他说这个是太便宜了 就是免税的时候呢 so much cheaper. Duty free 的是形容词做补足语，就说明是太便宜了。如果它是 if it is sold,duty free, 用所以免税的方式来卖的话，这是太便宜了。If it is, 省得掉了。I will buy a box of these strawberry cakes for everyone in the office. 我要买这一盒的草莓蛋糕呢，给大家吃，办公室里的所有的同仁。Excuse me, ma'am. If we buy these items, can we collect them when we return? 他说，对不起，这位女士啊。Excuse me, ma'am. 打扰一下啊。If we buy these items, 这些东西如果买下的话，Can we collect them when we return?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那么是不是可以领取呢？待会再领取呢。Yes, there's a reserve and collect pickup point conveniently located on the ground floor. 他说的确是有这么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一楼那边有一个商店直放站，方便你的存取，就这样子 reserve。就是储存 and collect 就领取 pick up 就是拾取的这样子哈，这么一个地点啊，领取站这样子。好了，我们接着看 Andrea 讲了。 Thank you, Andrea and Jeremy are looking for the baggage carousel. Carousel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conveyor belt, 也就是那个转盘。好，那么输送带呢是直线的走的，那转盘叫 carousel。好，那就是行李的转盘那个地方。好，after arriving in Florence, 就是咱们到达这个 Florence 之后呢，就寻找呢行李转盘那个地方。Andrea 就说了 ,Can you see the baggage carousel, Jeremy?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行李转盘呢 ?No, we should ask someone where it is.我们赶紧问问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找人问一下。Excuse me, please, 对不起打扰一下啊。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baggage carousels are? 请问行李转盘呢，能不能告诉我在哪儿啊 ?Staff, 就是里面的这些机场的员工啊 ,staff, 它不是可以数的。你不能讲 ,we have 20 staffs in our company, 我们公司里头有20个职工。那不可以这样讲。要说 we have a staff of 20 in our company, 或者 we have 20 staff members. 所以这边的 staff 就等于 a staff member 死掉了。好了，那么这个职工就说了 they are through those large doors, 穿过那些大门就到了。Carousel 1, 好，第一号转盘 is on the left hand side, 在左手边。And number 6,六号呢 is on the right hand side, 是在右手边。Andrea 就说 ,thanks for your help, 感谢你的帮助 ,you're welcome, 非常的谢谢别客气他这样说。好了，我们接着就直接来看一下vocabulary and phrases. One, a conveyor belt, 就是行李的输送带，就是在报到柜台的时候呢直线放上去，这个就叫 conveyor belt。第二个Excess, 过量的，它也可以当名词过量。Excess baggage, 超重行李。第三 ,an additional charge, 额外的，就是收费。additional, 额外的。这个词呢可以用 an additional 或者加数字。We need an additional $500 for the project. 这个计划呢我们仍然需要另外需要呢500元。We need an additional 加数字或是 an extra, E-X-T-R-A, an extra $500 等等。Charge 就是费用。四 ,a boarding pass, 登机证很简单。五 ,duty free, 免税的。你不要念成 duty, duty 也对，那是英式的发音。duty 是美式的发音。a duty free shop, 免税店。六 ,a baggage carousel, 行李转盘。好，这个 carousel 呢也指的是旋转木马，也是个讲。但另外一个字叫 merry-go-round,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我这边不拼了啊。也叫旋转木马。第七 ,on the left hand, on the right hand side, 在左手边右手边等等。看这个例子。Drive along this road, and the Eiffel Tower, will be on your left-hand side. 沿着这条路走，那么这样一直开着，然后呢，开车之后呢，埃菲尔铁塔呢，就在你的左手边 ，the Eiffel Tower， 也就是在巴黎的这个埃菲尔铁塔。好，我们接着再看实用句 ，useful expressions， 登机报道。One, your flight will depart from gate 22. 您的航班呢将会从22号这个闸口这样起飞。二 ,May I see your boarding pass, please? 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呢您的登机证吗？这是比较礼貌的说法。第三，抵达当地的时候怎么说呢 ?Make sure your passport is scanned before leaving the immigration counter.好，在离开入境柜台之前，确保你的护照已经盖好章了。Make sure your passport is stamped。那通常这一点呢，你就不要担心，因为呢，海关的官员呢，他们通常都会确定的啊，移民局的官员都会确定上面盖章的，应该是这样子啊。通关，我们常讲就 go through customs。C-U-S-T-O-M 要加个 S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go through customs 他说你通关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因为电脑化的关系啊所以一般呢在许多国家呢通通很快速的就可以通关了 Number 4 Use the blue exit 也可以念成 exit Exit 或是 exitIf you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declare 是代表申报的意思。要是你没有什么东西要申报的话呢，你就可以使用蓝色的这种出口。好，那么这边可以看得清楚 ,declare 就是申报。但宣告也是用 declare。He declared that he's going to retire soon. 他宣称他很快就要退休了。Declare war on some country, 对某个国家宣战，记住介词要用 on, declare war on some country, 这样的用法。好，接着我们看第五。Write how much money you are carrying in the space on the declaration form. 在海关申报单上 ,declare 的名词叫 declaration。Form 就是表格，在这个上面，空格上面。所以 on 的上面在空格里头就要用 in 在申报单上面就要用 on 然后呢写下你是带了多少钱啊？好这个很清楚了我们就说了好接着我们看领取行李的时候 number 6 go down the escalator 也就是呢手扶梯或者有人在翻成电扶梯啊，这样子。And the baggage claim is on your left. 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行李领取处 claim 这个本来也是宣称，可是这边是代表领取的意思。行李领取处呢 is on your left， 就在你的左手边。好 ，claim 这个字呢。可以代表就是宣称的意思。He claimed that he was not, you know.The man that, you know, was considered very bad or, you know, a thief. 他宣称他并不是那个被认为是一个贼的那个人。啊、he declared that he's going to retire. 那都有这样的意思。啊、claim 呢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字在这边呢给看到的领取处。啊就这样说的。好我们看第七 ,our luggage will be on baggage carousel number two.我们的行李会在二号行李转盘那个地方。好，接着我们再看第八。Let's get a baggage card while we're waiting for the luggage to arrive on the carousel。他说呢，等待行李呢被送到行李转盘的同时啊，在这个时候咱们呢先找个行李推车吧。啊 ，baggage card， 那个 C A R T 一定要加一个 T， 不加 T 的 car 就代表汽车了，这样啊。好我们看接着看免税品 number 9 We can do some duty-free shopping while we're waiting to board the airplane 在等待登机的时候呢咱们来买一些免税品吧我个人在第一次出境的啊是到外头那家呢旅游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看了免税店的时候哇好高兴的带着太太那边买这买那 后来才知道呢，其实也并不有免税多少，甚至可能还会更贵这样子，所以要小心这样子，要打听上这个互联网呢，搞清楚是不是真的便宜啊。好，第十， There is a reserve and collect pickup point located 前面是呢 which is located on the ground floor， 它是一楼呢就有商品的持放站啊，领取站啊，这样那么也可以放在那个地方，也可以领取的。海关的问答十一，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你这是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可以这样说 For pleasure， 是不是去玩，常常是用这样子哈 For fun， for pleasure， 或者是也可以这样说 On business， 啊，这次来呢我是要出差的这样子，你就可以用 on business， 啊，这样说法。好，第十二，Have you filled in a disembarkation card？ 好，这个呢叫做入境卡 ，disembarkation 叫入境，再加个 card 啊，这样说法。好，以下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氧补给站 knowledge tips。以下是美式跟英式楼层表达的方式的那些差异，在 American English 里头跟 British English 要搞清楚。你可以看得到呢，一楼的时候的 ，in American English， they will say first floor， I live on the first floor， 我就住在一楼，我们就是 on the first floor。在英式英语 ，I live on the ground floor， 你看 floor 它不会卷舌的，好这样的哈。好，二楼的时候呢，在美国呢就比较简单了 ，I live on the second floor。You can find it on the second floor. 你可以在二楼找到那个东西。那么在英式英语 ,you can find it in, on the first floor. 那个 first, 它不会卷舌，在美式英语讲 ,the first, early, 在英式 first floor, 这样念法。到三楼的呢啊 ,Peter stays,On the third floor， 他是待在三楼的。在英式呢就要变成呢 ,he stays on the second floor。好，四楼呢 ,the fourth floor， 在英式呢叫 third floor， 啊，我也变成英式英了讲啊。那五楼呢 ,on the fifth floor， 前面都要加定冠词 ,the,on the fifth floor。那在英式英语呢 ,British English,you will find them on the fourth floor. 啊，它就是这样的 ,floor, 很轻的啊，那英式音也是蛮好听的啊。You will seek a chance to learn English. 你要寻找一个机会 ,seek a chance. 在英式英语这样说，在美式 ,you will seek every chance to learn English.Chance 跟 chance 有这个发音上有所区别。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It's time to shut her suitcase. Wish I could climb inside.Cheers my weary heart.